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71集，番外，江南之行四。唐范瞧见唐伯忐忑不安的神情，便道：唐伯，你先随着老庞去安置，既然你在这里已经没有亲人了，过些日子就随我一同回京吧，我定会服侍你安享晚年的。 当不得，当不得。 这有什么当不得的？唐范知道他仍旧在担心父母的坟茔，便道：你不必担心，我这些年在官场上也算小有所成，必不会令爹娘受委屈的。当内阁次辅叫小有所成，这让天底下当官的听见，可不得去拿一块豆腐撞死了。随州似笑非笑地看向他。唐范轻咳一声，他也是不想吓坏了唐伯，后者若是知道他的身份，指不定会吓得诚惶诚恐，对着他跪拜行礼，这不是唐范所希望看到的。他与唐伯十数年没见了，还是先慢慢重新熟悉起来再说。唐琪带着唐伯离开，眼里则问： 大人，任县令要如何处置？需要属下现在去将他捉回来审问吗？ 唐范摇摇头：不用。 那 我想给他三天时间，等他上门坦诚。 他会主动上门？ 就算这个任县令是假的，这几年他也为丹徒县的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就当是给他一个机会吧。话虽如此，但眼里还是有点怀疑。他觉着唐阁老很可能只是想趁机多玩几天罢了。因为隔天一大早随唐二人就出门了，从金山寺到宗泽墓，暮春时节最好踏青访友。两人将镇江城里里外外都走遍了，顺带还吃了不少东西，以至于唐范每天傍晚回来的时候，眼里都觉得唐阁老的脸好像又圆了一点。第三天，唐范和随州还未回来，任县令上门了。与那天的神采奕奕相比，任县令这次似乎有点魂不守舍，眼里告知唐范外出未归，他也没有急着回去，反倒说自己可以留下来等等，言语之间颇为客气恭敬，这自然不仅仅是因为眼里是锦衣卫的缘故。任鹤轩又非蠢人，那天唐范告知姓名之后，他只要动动脑筋，也就不难猜出唐范的身份。更有甚者，他也能想到自己没能认出唐范，很可能已经露了破绽，被对方察觉。一个能够成为帝国宰辅的人，如何会看不透自己这一点小小的把戏？想及此，任鹤轩再也坐不下去了。他纠结了两天，犹豫了两天，最终还是上门来了。见他坐立不安，想想唐范也没说要把他当罪人看待，眼里对他还算礼遇，拿出自己刚从外头买的水晶瑶蹄和蟹黄包，问他吃不吃。任鹤轩哪里还有心思吃这个，婉拒之后就坐在一旁发呆，神情呆滞，目光涣散，看得眼里很是想笑。直到傍晚，唐范和随州终于回来了，任鹤轩两眼发光，想也不想腾的起身直奔唐范面前，兴许是内心煎熬，连平日的礼仪都忘了。随州伸手一拦，脸上的冷意足以令任鹤轩一机灵清醒过来。 下官失态了。 任鹤轩讷讷道，手足无措。不要紧，唐范的态度倒还温和，虽然手里还拿着一根啃了一半的糖葫芦，不过此刻任鹤轩完全顾不上去注意这些细节，他的心反倒提了起来。 跟我来吧。任鹤轩跟在后面进了屋子，随周自然也进来了。任县令找我有何吩咐？任鹤轩被他一声县令喊得腿一软，扑通跪了下来。 下官，不，学生有罪。 你有什么罪过？ 回堂上的话，学生本名是齐了年，不叫任鹤轩。 唐范敛起笑容。哦，这一切要从头说起。虽然是成化十一年的进士，但任鹤轩属于三绑尾巴的那种，名次很差，这样照理说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好官职，他就被吏部分配到某县去当县丞。任鹤轩在任上干得不怎么样，但好在他家里有钱，满两任之后就拿钱贿赂南京吏部的官员，升迁到别地当县令，政绩照例也是平平，还闹出一些丑事。他照例用钱财摆平，然后就平调到丹徒县来。任鹤轩一来到丹徒县，就勾结粮商坐地起价，还强纳人妻为妾，总之没干什么好事。丹徒县百姓怨声载道，但因任鹤轩早就买通了镇江府的知府，上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也拿任鹤轩没办法。但受不了任鹤轩的不止当地百姓，还有他自己的妻子。因为任鹤轩动辄打骂妻子李氏，李氏也早就苦不堪言，连想杀任鹤轩的心都有了。就在这个时候，李氏通过婢女发现丹徒县来了一名游学的齐秀才，其人与任鹤轩生得七八分相似，便动了心思，找上齐秀才，向他说明缘由，表示想要杀了任鹤轩，让他来当县令，这样两全其美，李氏既不会受到责罚，而齐秀才也可以一跃成为官员。齐秀才经不住李氏的苦苦哀求，又见任鹤轩的确为官不仁，便答应了这个计划。于是在李氏的配合下，齐秀才取代真正的任鹤轩成为任县令。大家都觉得任县令一夜之间忽然变好了，也相信他是为了麻痹粮商才会干出那些坏事，却没想到这其中还有这样离奇曲折的缘由。那真正的任鹤轩可是死了？齐秀才摇头。 没有，我们只是将他关在地窖里。 你与曹邦有何关联？齐秀才倒也没有隐瞒，如实相告。 回禀相爷，先前任县令倒行逆施，惹恼了曹邦，他们便想派人来教训一顿，但没想到那时候已经换成了我。 唐范何等聪明，闻贤情而知雅意。这么说，他们也知道县令换人的事情了？知情不报。嗯， 是学生请他们不要说的，他们因为同情李氏，也希望能有好官帮丹徒县百姓做事，就帮我瞒了下来。他们本不知相爷的身份，是其中一个曹邦的年轻弟子，不知轻重，见锦衣卫来此，便想刺杀吓走相爷，没想到 没想到反而误了大事，暴露了你的蛛丝马迹。那人可真够冲动的，想要帮你反倒害了你。齐秀才苦笑。假冒朝廷命官，你可知是何罪？齐秀才低着头。 学生一时糊涂铸成大错，任凭相爷处置也毫无怨言，只是李氏之所以出此下策，全因常年被任鹤轩虐打不堪忍受，虽法理不容，但情有可原，恳请相爷网开一面，饶了李氏一条性命。 唐范似笑非笑。若我不肯呢？齐秀才额头抵地。 学生愿担起他的罪责，代他受过。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你当国法是你定的吗？若人人都与你一样，国家法度何在？亏你还是当过县令的人，连这点事理都不明白。唐范的语调比方才严厉许多，吓得齐秀才不敢再说话，只能连连说学生有罪。唐范还想说什么，却见一名锦衣卫走进来。 大人，唐家人趁您不在，想带人去强行迁坟，没想到我们那里有人守着，双方起了冲突，对方被庞千户打伤，正闹着要告到知府衙门去，庞千户与他们一同去了。 齐秀才不由瞪大了眼睛，想强迁唐阁老的祖坟，那些人是活腻了吗？他并不知道唐家的那些恩怨往事，只是下意识为对方作死的行径默哀了一下。唐范冷笑一声，我不去找他们，他们倒送上门来了，也好，那就去会一会。齐秀才， 学生在。 唐少你可认识？ 认识，唐家是县上大族，唐少是这一任的族长。 他们与镇江知府有何关系？ 镇江知府是唐少的七舅，不过关系有些远。 难怪先前唐家人有恃无恐，一副你一定得签的模样。 这事儿我去处理就行了。 唐范摇摇头，不管怎么说也是唐家的事，我与你同去吧。他又看了齐秀才一眼，你也一并去吧。此时的知府衙门正在上演一场闹剧，唐荣和唐硕正捂着被打肿了一圈的眼睛在哭诉，他们这些跑去挖坟的反倒成了苦主。庞琦站在边上抱着绣春刀，跟看耍猴戏似的，神情惬意。唐家人不认识绣春刀，却不表示马知府也是个不识货的。他拱了拱手，试探地问， 啊，不知阁下如何称呼？ 知府是四品官，庞琦也不好拿大，回礼道， 锦衣卫都指挥使北镇抚司千户庞琦。 官衔一报出来，唐家人全都傻了，他们签的不是唐范父母的坟吗？怎么跟锦衣卫扯上关系了？马知府更加小心翼翼了， 啊，原来是庞千户，敢问墓主人与您的关系是？ 我家上官奉帝命随同太子太师刑部尚书谨深殿大学士唐范唐阁老返乡扫墓，却没有想到碰上一桩奇事，居然有人要挖唐阁老的祖坟，还逼迫唐阁老迁坟。马知府，你说好笑不好笑？ 所有人的表情都是一样的，他们愣愣地看着庞琦，其中又以唐家人为最。唐少父子都怀疑自己幻听了，带着震惊、迷惘、梦幻等诸般神色。庞琦还火上添油， 既然马知府想秉公处理，那咱们就好好对簿公堂，让天底下的人都瞧瞧到底谁是谁非。我也让人前去请唐相过来，还请马知府稍等片刻。 马知府也反应过来了，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应该我去拜会唐阁老才对，还请庞千户带个路，我这就去给唐阁老请罪。 请什么罪啊？唐范施施然走了进来，马知府连忙行礼， 下官不知唐相莅临，不曾远迎，还请恕罪。 我本就只为清明祭扫而来，不知者何罪之有？唐范的视线扫过众人，没在唐家人身上停留片刻。若非有人想要对先父母不敬，我也不会出现在这里。唐少终于再也撑不住了，扑通一声瘫软在地上，抖如筛糠。 爹， 如果可以的话，唐少真想昏倒了事，但眼前的一切让他还保留着最后一丝清醒， 耳边的声音如此真实而残酷，容不得他有半分逃避。马知府的诚惶诚恐，任县令的毕恭毕敬，都让唐少意识到这不是在做梦。他为什么要去为难唐范呢？他为什么要到知府衙门来自投罗网呢？唐少真想给自己一个大耳瓜子。然后他听见自己哆嗦着声音道： 相爷饶命，相爷饶命。 后来呢？ 这已经是一行人打道回京的路上了。唐伯当时并没有在场，后来才听庞琦说起这件事，也已经知道了唐范的身份，很有种大快人心的感觉，此时不由追问： 后来唐家人自然就向大人连连告罪，恨不得跪着出去。唐少还主动提出要修缮坟茔，被大人拒绝了，还严令他们不得为了讨好自己而私自修缮。现在只怕给他们100个胆子，他们都不敢跑去捣乱了。 那齐秀才呢？他也要被砍头吗？ 他私心里觉得齐秀才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庞琦似乎看出他的想法。 放心吧，大人已将此事移交南京刑部处理，并对他们说，齐氏虽是假冒县令，但因在任职期间行事清正，多为百姓着想，故可酌情免死。一事亦然，任鹤轩也已经被革职查处了。我猜最后齐秀才应该是被革去官职，归隐田园吧。 汤伯哦了一声，虽觉得齐秀才不能继续当丹徒县的县令有些遗憾，但毫无疑问，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他不由望向船头，船头处一张小桌，一壶清茶，边上坐了两人，一人垂钓，一人看书。看书者偶尔看到有趣处，便对着垂钓者鱼鱼私语，而后便都低声笑了起来。阳春白日风在香，凤凰知梧桐。